今个主日是传统上面我们称为是棕树主日，就是 Palm Sunday， 就是说呢，希望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属于主的儿女，在这一段的时间或者这个星期里面，我们更加多的来到思想主耶稣的受死钉身和他的复活，也都纪念主耶稣他在2000多年前也都是这一日来到是骑住一只个驴进入耶路撒冷，来到受到民众那种的是挥舞那个棕树的树枝来到去夹道的，都是欢迎他，并且是高呼和撒勒，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和撒勒。在棕树节主日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到再一次的思想诗篇，或者是诗篇灵言的第七篇，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是选择在这个的诗篇121篇的里面。上一个的星期，在温哥华有一个的大概是七岁大的一个的小朋友，他在家里的门口呢，就没几远的地方是被一只的是叫做是美洲豹来到是袭击。后来这个的小朋友的妈妈很犀利，他呢是奋不顾身，就用很强大的力量呢，将呢自己的仔呢从那个的美洲豹那个口呢抢翻出来。当然这个小朋友呢都有受即少少的伤。那个的妈妈，你发觉原来在那个危急的时候，即是她有那份即是很伟大那种的母爱，这种的母爱也都成为她的力量，这种的母爱也都成为她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千祈就不要看小的妈咪，很多情况之下这些妈咪呢可能呢力大无穷。不知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人帮助你？会不会的？没反应啊？会，有需要的时候我都会找人帮助。有即我自己呢，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挺固执的。怎样固执呢？就是说呢，有一些事情呢我都希望自己来到去解决，如果不是真的必须的时候呢，都免得去麻烦人。特别呢，记得好多即好多年之前，我们没有那个导航系统那个 GPS 的时候呢，若果我们揸车去找不到的地方，即我呢，不是我们，如果我是揸车找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呢，又或者是迷失了方向的时候，我都会怎么呢？不停地兜来兜去，兜来兜去找。因为呢，我们男士弟兄呢，我经常觉得揸车是我们的强项，我们一定要找到为止，所以呢我们死都不会去问人，不知道弟兄会不会，我们不会问人。好多年之前呢，我的女儿有一天呢，她要参加那些钢琴考试，我要车她去那个的考试的市场，这个市场呢我从来没去过的，未去过，事前呢我都做足功夫㗎喇，睇下嗰个地图呢係點樣去，又或者呢到时呢若果去到呢度嘅时候有啲咩嘅係其他嘅建筑物我哋可以留下，即係留意下嘅。做足晒功夫，但係个问题就係话呢，我去到嘅时候點知我搵唔到嗰个嘅市场。我搵唔到嘅时候呢，我变咗呢我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嘅时候呢，时间點呀，就越嚟越紧迫喇喎。师母呢，他一早就叫我了，你要去找人问啦，你要问人看看怎样去啦。但是呢，即我又不肯放下身段，要去问人究竟怎样去。所以呢，虽然对自己有信心，但是没办法，一路兜来兜去，时间呢又一分一秒过去。我想了，真是我可能今次真的要问人了，我再不问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可能就是考不到那个琴试，我就迟到没得考她。所以呢，逼不得已之下呢， 我就去到一个嘅油站，咁啊入到去里边咧，就问嗰个 cashier 啊点样嘅去啊，咁啊卒之咧问咗之后咧，咁啊好快嘅速度，咁啊即刻去到嗰个嘅市场，啱啱好，应该可能争一分钟两分钟啦，啊再迟啲咧，咁啊真系迟到噶啦，啊咁啊迟到冇得考咧，我个女咧可能怨我成世啊。你会发觉人生当中其实即有很多的事情其实自己可以去解决，很多的事情自己可以做得到，甚至乎又或者藉住其他人那种的帮助，我们可以去解决一些的事情，但是又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你和我都发觉有在人生的里面亦都有不少的事情是在我们人所掌握以外，我们不可以掌握。就算你有几好的策划，就算你有几好的安排，有很多的事你是做不到的。甚至乎一些祸患临到的时候，你发觉完全是很被动。早前的波音737这个的是 MAX 8那个的客机，在这个的是埃塞俄比亚来到去坠毁的时候，今天你会发觉其实无论你的科技是几发达都好，当你踏入这个的飞机，当这个的飞机升了上天空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平安的去到目的地，你发觉你没有把握，你不能够确保你每一次你都可以平安去到你的目的地。诗篇120至134篇，这个图画就正话那个的初初讲那个是妈妈，这里有15篇的诗篇，我们叫做是上行之诗，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当他是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朝圣的时候，他们一路行一路唱这些的诗歌。而这个诗篇121篇就是这个上行之诗的第二篇，在短短的8节经文当中，如果你是看回圣经你留心的时候，你发觉有6次是用这个保护这个的字眼，有2次是用帮助，也都有6次是必不或者是也不。你从这些的字句的里面，你发觉其实这一篇的诗篇的主题就是说呢，我们要称颂神，称颂神就是祂是我们的帮助，祂是我们的保护者。在第一节第一句的里面就是说，我要向山举目，第一节的第一句。山可以是代表困难，山可以是代表这些困难，你要去征服它，一个又一个。你和我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大小不同的山，我们要去经历，我们要去征服。我们从香港，又或者我们从中国，或者从其他的地方，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在适应生活方面，我们在寻找工作方面，我们在那个的语言学习方面，我们要经过各种大小不同的山。我们的人生也都有我们家庭的山，我们有儿女的山，我们有生活上面挣扎的山，我们有财政上面的山，我们有健康的山，不同的山我们行完一个又一个，可能我们行到很累。今天不单止我们个人，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山，我们要去经过，我们要去征服。平安堂我们踏入31年，前面的路我亦都预期有大小不同的山，我们要去克服。究竟圣经是给了我们有些什么特别的启示呢？ 诗人在这里，你发觉你看回经文的时候，诗人没有说他面对这个山，他见到他的这个山他立刻害怕，见到困难立刻调转身走，你发觉没有。又或者你没有发觉这个诗人，他见到这些山的时候，他立刻停了脚，停滞不前，不敢走下去，没有。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诗人即是说呢，虽然前面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峰，但我不怕你，我要望住你，我要望住你这些山，我要征服你。但是如果望上去的时候，我相信诗人其实不容易，这些山可能很高，也都可能很困难，不容易去克服。我年轻的时候，我和师母我们去过中国安徽的黄山旅行，当时黄山呢都还是、比较未开发的，即是没有那个吊车是上去山上面、要上山就一定要行路、这个黄山的山峰大概是海拔2000公尺之上，即是说呢，若果你要行上山又要行回落山，大约会是2-3万级的石级、当我在山脚望上去这个山的时候很高，望上去的时候很斜，我都怕行不行到上去，行到这个山峰。如果现在叫我再望回上去，叫我行上去，可能我不会行上去，因为我怕行了上去就没命行回下来，因为这样的年纪很辛苦。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你发觉诗人那个的眼目，作这首的诗篇的诗人，他的眼目他不是停留在山那个的困难的里面，而是说他看到山后面那一位的创造天地宇宙万物那一位耶和华神。今天你和我也都一样，你和我不是单单看到山那个的困难，我们不是单单看到山那个的艰巨，我们不是单单是看到那个被造那个的山，乃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创造这个山后面那个的创造者，那个的 creator。 究竟被造的能力大，亦或那一位的创造者的能力大呢？你和我都知道，诗人也是这样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像我们俗语所说，今天我们问你、你的靠山是哪一个？你的靠山是不是这位的神？平安堂我们其实是面对一个我们叫做是转接期，或者一个的承接期。前面我们也都是面对不同的挑战，当我们说去要去传福音，我们说要更多的来到传福音，我们要更多的来到以祷告来到守望教会守望肢体的时候，当我们说要我们走出我们四面墙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是面对一场的属灵争战。撒旦的搅扰这些的事，很可能有时候令到我们是灰心，令到我们来到是失望。今天我们教会的执事会的里面，我们是商讨到或者是讨论到是青少年的事工，我们谈到是儿童的事工，我们在侍奉人手上面我们非常的短缺。前面的路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握可以得胜，靠我们自己 我们确实是没有把握将这个的信仰，将这个属灵的遗产好好的来到传给我们下一代。但是这一段的经文来到提醒我们，我们所倚靠的是一位创天造地的主，是一位复活胜过死亡的主，也是一位得胜的大君王。所以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是从这一位万王之王，是从这一位万神之神而来。也都希望大家我们一同的来到去纪念，来到去祷告支持教会，我们聘请青少年的牧者，我们教会来到去聘请一个儿童事工负责人，来到这两方面来到去祷告。在诗人这里讲到，我的帮助是从造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跟住落去喺第三、第四节嘅里边，呢度形容呢一位嘅全能者，形容呢一位嘅神，佢系一个点样嘅神？佢话：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如果我哋系睇呢一个嘅，是和这个这个和合本，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时候，这里讲到你的脚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我们就明白多一点了。如果这里呢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或者我们都不是很明白，在这个的新译本说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 He won't let you stumble。 那么同新译本同埋呢一个嘅英文嗰个嘅译本咧，就较为系吻合啲，亦即系话我哋相信嘅呢一位嘅神，如果我哋逐啲讲，佢唔会扇你，佢唔会令你惯一铺，佢系更加唔会瞌眼瞓。点解无端端呢度会讲到瞌眼瞓咧？啊，必不打盹咧？原来在迦南那个的地方，在他们那种的神话的传说当中，他们认为他们那个的神明都好像人一样，这些神明会怎样？会睡觉。这些的神明也都有他的情欲，这些的神明也都会是结婚生仔女。诗人很强调就是说，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好像迦南那些神明一样，他不是那些人手所做出来的那些偶像。这两方面，以色列的神和这个迦南的神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其实诗人是耻笑着这些当时外邦人之中他们所信的这些的神灵，这些的神明。今天很多人其实所信的神可能都是这么上下，可能他们所信的和迦南人所信的差不多这么上下。曾经有一个的是老牧师，他去日本来到是去旅行，去到日本的时候，他去参观一些很大的庙宇，里面那些庙宇呢有很多人在当中来到是参拜他们那些的神明，参拜他们那些的偶像。但他们拜拜下的时候呢，都会拍手掌的，又拜拜下的时候呢，又会突然间大嗌几声的，跟着呢就祈祷，祈了一阵呢又会怎样呢？又会蹬脚的，蹬地的。所以呢，发觉是不同的时间发出很多的声音出来，在他们敬拜这些假神的时候。跟着完了这个参拜的，即是参观这个的庙宇的时候，这个老牧师就问一些参拜的人，他说，问他就说，为什么你们会在参拜或者祈祷当中的时候呢，又会大声叫，又会是蹬脚，又会是 突然间嘅系拍手掌，问佢点解？因为佢话咧呢一啲嘅参拜嘅人就话佢惊佢嗰啲菩萨咧系瞌眼瞓，惊佢哋咧系瞓着咗，所以咧耐不耐系点啊？要拍下手掌，即系吵醒佢，又惊咧瞓得冧得滞，咁咧所以要点啊？你要蹬脚啊，蹬地大声啲，你要嗌出嚟。我哋发觉日本一个都是很先进的国家，无论在科技方面或者在那个经济方面，日本一个这么是进步的国家，他们对神那种的认识原来都是这么肤浅。在澳门开埠初期的时候听说，就是说呢很多那些的赌馆，即是那些赌场门口呢就有这些的叫土地公，即是有个土地公呢可以保佑他呢是生意兴隆。这些土地公呢是摆在门口的里面，若果那一天这个赌馆呢他们是赚到钱不用蚀钱的时候呢，那呢就会或者是给一些嘢食这个土地公。又或者某一日这个的赌馆如果它是蚀钱没钱赚的时候，你估点呢？这个的赌馆的负责人呢就会拿一条麻绳呢去绑住这个的土地公，然后找支竹呢就敲它的头。今日我就蚀钱，赚不到钱，我绑住你，俾少少惩戒你。听日你一定要保佑我，听日就可以赚钱，唔使再蚀钱。啊，点听日如果又蚀钱咁啊？点啊？听日又蚀钱嘅时候咧，呢个赌馆嘅负责人咧就走入去厕所，去厕所就攞啲嘢出嚟，就淋落呢一个嘅土地公里边。啊，呢一个咧就系中国人我哋所信嘅神。呢个就系好多时候中国人所拜嘅神。所以警察局又拜关公，嗰啲嘅贼佬又是拜关公，关公真的很难做，都不知道保佑哪个好。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先保佑个贼佬打劫成功，跟着再保佑埋个差人可以捉到个贼佬，咁两方面都两全其美。中国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很肤浅，我哋谂住咧，我哋信神好似系识朋友一样，我哋识多个朋友冇蚀底，识多个朋友有着数。啊，呢个唔灵，就嗰个都灵。啊，希望咧所有好嘢都立晒。啊，我哋真系有阵时就系话，我哋嗰种嘅观念就系有杀错冇放过，啊，好功利主义。所以我哋观音又拜，玉皇大帝又拜，我们孙悟空又拜，我们关公又拜，我们土地公又拜，我们那个灶君又拜，我们连榕树头那棵树都拜。世界上最幼稚最低级的就是多神论，什么神都拜。但是圣经其实今日的宣召经文都讲到，在圣经如果你看回以赛亚书由42至到45章不停的话，就是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圣经很清楚的来到是记载。然后我们看回在圣经里面第五、第六节， 话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这里诗人提到太阳和月亮这两方面，就是说当他凝视这个山，当他是在他那个的是眼目是看到这个山的时候，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一个更加崇高的一个的境界，就是说他看到这位创造日月星辰宇宙万物这一位的神，这个就是诗人所看到在神的保护荫庇之下，日头那个的太阳不能够伤害他，夜间的月亮，月亮通常代表夜晚黑的时候有很多的危险，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的一些的陷阱袭击，但这些都不能够加害于他。我们所依靠的神，他不是人，也都不是任何的一些的经济的权势，因为我们所依靠的就是造天造地比任何权势都要大的耶和华神，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信的也都所是敬拜的这一位的神。前几天如果你有看新闻的时候，你发觉在一批的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的发现的里面，他公布了就是说在宇宙在过往一直很神秘的这个天体黑洞，他们拍到一个的照片，这个的照片就是说呢，这个的黑洞约莫是有65亿倍太阳那么重，65亿即是多少呢，即是说呢65亿就是65之后有8个零，8个零，这个黑洞是比太阳是重65亿倍，非常的大，非常的重，也都是这个黑洞我们叫做即是报纸叫做是这个的叫做 M87 的椭圆形的星系，这个的椭圆形的星系这个的黑洞它距离地球有几远呢，有5500万光年，5500万即是几多光年，原来光在一秒钟是走几远呢，光一秒钟可以环绕这个的地球是有7.5倍，即是说一秒钟你一挞你的电掣，一秒钟个光已经行了地球是7.5转，哇光速好快，但原来由我们的地球去到这个黑洞要5500万光年，光年，所以很简单一些神让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明白的，我们已经觉得是非常的浩瀚，整个的宇宙其实那种 的巨大那种的浩瀚是匪夷所思，我们想不到。若果我们得着这位宇宙创造万物的主来到去保护，是何等的安慰，他所成就的肯定是超越人所能做所能够做的超过万万倍那么多。在第7、第8节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两节的圣经其实是一个很全面性的保护，在圣职方面就是讲到就是说无论是灾害，无论是性命，无论我们的出我们的入，这一位的耶和华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要保护我们。如果没有他的应许，我们连一 条的头发我们都不会损坏，都不会跌下来。在时间方面，这一位的神给我们的保护，这一位的神给我们的眷顾，是讲到几时呢？是永永远远，不是一日，不是一年，不是十年，是永永远远的保护我们。若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若果神在圣经里面有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这个第七第八节是神他自己的应许，他应许给我们。在圣经这个诗篇121篇，不单止在这里给我们应许，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地方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今天我自己对这一本的圣经有很多东西我都不识，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今天我相信你都可能是，你对这一本的圣经可能你都有很多东西未必认识亦都不明白。例如下个礼拜，来紧这个礼拜，我们是有这个的受苦节，我们有这个主复活。究竟这个的耶稣基督他怎样从死里复活呢？这位的耶稣基督他复活又没有向我们显明，我们怎样来到去明白，我们怎样来到去知呢？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是今天你和我都是，我们相信神每一句的说话，我们相信这一本的圣经教导给我们，话给我们知的每一句的说话。他所说的说话，当我们是找紧他所应许的，当我们是确信的时候，这个是神所悦纳。神悦纳我们不是我们看到知道之后我们才信他，神悦纳我们有那个信心来到去接纳他。神悦纳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仍然相信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今天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穷我们的一生，我们都不可以去全面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的神。穷我们的一生，我们对这一本的圣经可能我们连皮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信，我们信这一本的圣经，我们信神的说话，这个就成为我们那个的帮助，这个也都是成为诗人的帮助。诗人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盼望这几节的圣经都可以给到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灰心的时候，在我们失望的时候，又或者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前面，我们面对前面的路，我们不是很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说我们的帮助是从这一位造天造地的耶和华神而来。我们一起祈祷。